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车厘子、Jeffrey， 浩浩汤汤。 咁但係講返個基本概念呢，就係話好有趣喎。其實到今時今日為止呢， Hi-Fi 呢仍然堅持係以兩聲道為主。 嗯。 好多人呢，即係咁多年嚟啦，即係嚟我屋企呢，即係聽 Hi-Fi 呢，音樂嘅時期呢，都成日都仲係問我㗎。你中間嗰個有冇出聲㗎？即係個中字呀。因為我就影音一家親啦，我冇人法即係兩邊啦咁樣。咁但係個中字我嚟睇戲先著㗎咋嘛。你嘩佢真係見啲低音好勁嘅時期。咦你嗰個十烏法係咪開咗呀咁樣。我話唔係呀，我話其實落落去你聽都係聽左右兩聲道㗎。咁佢老時覺得好詫異呀。尤其是當佢覺得嘩咁立體嘅時期呢係咪。咁當然我覺得後置更加啦，係睇戲先有聲出㗎咋嘛。聽音樂呢其實永遠都係左右聲道。雖然嗱，咁啊講下嗰個制式嘅問題啦，由黑膠就去到 CD 啦。咁但係 CD 咧，後嚟咧，而家講十幾年前啊，都眨下眼咧，就出咗咧，就叫做 Next Generation CD 啦。因為佢哋講好耐就話 CD 咧，其實係應該要被超越。咁不過佢就改咗個名叫做 Super Audio CD， 就簡稱 SACD。咁 SACD 咧，其實當其時佢推出嘅時期一個賣點咧，其中一個就叫多聲道嘅，就 multi channel 嘅，恢復翻。其實以前黑膠嘅時期咧，都曾經搞過多聲道嘅，佢哋搞過一種叫 quadraphonic 嘅，即係四隻喇叭嘅，即係即使黑膠嘅話都可以裝到即係四，即係有四條軌啊咁樣四隻喇叭。咁但係始終就唔得流行啦，係嘛？啲人覺得太麻煩啦，即係咁啊，仲要擺兩隻喇叭喺後面咁樣。咁所以後嚟始終係去翻兩聲道。咁但係 SACD 咧，除咗佢話即係強調個音質靚嘅 CD 之外咧，其實佢另一個賣點就係即係想話係能夠同 CD 嚟去即係抗衡嘅話咧，佢就係強調嗰個係環繞聲， 即係 differentiation 啦，佢特登做 咁。但係咧，即係我好記得呢樣嘢咧，就即係香港嗰個哈巴音響音樂版啊，即係呢本雜誌啊，哈巴音響呢本雜誌嗰個主編咧，阿劉志剛咧，曾經一段時間係非常咁極力擁護呢一個多聲道 SACD 嘅。即係佢話嘩聽完之後你聽返唔到轉頭㗎啦咁樣樣。咁樣呢呢個係一定要嘅。咁但係所以呢就要求我哋呢即係佢好似講緊最少五隻喇叭㗎。咁五隻喇叭呢就而且要一模一樣㗎喎。即係如果你係一啲即係巨無霸咁樣發燒嘅喇叭呢，係五隻巨無霸擺喺間房入面喎。即係左中右然後面兩隻五隻都一樣咁靚喎，譬如你就算你話好似嗰個咩 B&W 800咁五隻800、801咁還 有啲試音室錄音室係咁 即係癲㗎嘛， 有啲係咁 即係一般家居嚟講，即係講得好誇張啲就癲啦，係咪即係你五隻巨無霸呢啲咁樣嘅即係十幾萬嘅喇叭咁你成五咁嚟包圍住你。咁所以 SACD 呢個 multi channel 呢其實最後都係失敗嘅。到而家嚟講呢其實市面上呢 SACD 出已經唔多啦。但係而家就算係出呢佢往往都係出返兩聲道。 係啊。 都係出返兩聲道。 係 啊。咁就呢個呢就講個制式啦。但係呢無論係黑膠 ,CD, 因為 SACD, 當然佢都有個實體啦。咁你就要去嗰啲軟件店啦，即係我哋叫 CD 鋪啦。 CD 鋪啦。 去挑選啦，買返嚟然後播啦咁樣。咁喺播過程入面呢我哋梗係通過一個叫 CD 機啦。以前就黑膠盤。咁當然啦，唱盤啦，有唱臂啊，有唱針啊，有放大器啊，即係唱頭啊，咁又放大器啊，咁樣啦。咁但係而家呢 CD 嚟講就方便啦，就一擺入去咁就播啦，係咪？咁但係當然後嚟 CD 呢大家亦都知道玩到啲人呢就要將嗰個轉盤部分同埋嗰個解碼部分就將佢分離啦，我哋叫由一個單體式嘅就變做分體式，叫 separate 咁樣，一個就叫 transport 就叫轉盤，一個呢就叫做解碼器就叫做 digital to analog converter 叫 DAC 咁 DAC 啦，我哋而家係 叫 DAC 啦，咁中間嗰條叫數碼線咁。咁但係無論你係單體抑或係分體，總嘅嚟講呢我哋俾個名佢就叫做 source components， 叫訊源器材啦，即係嗰個訊號嘅來源。咁所以呢其實任何 Hi-Fi 呢其實係三大部分嘅，即係其實廣義嚟講我五大部分添，點解呢我解俾大家。一個就係訊源嗰部分，黑膠盤又好 ,CD 機又好，單體分體又好。第二部分就是擴大嗰部分，我哋叫擴大啦，不過而家正音又叫擴大啦。咁樣呢就叫就係嗰個擴音機啦。咁擴音機呢其實亦都可以係單體嘅，就叫做 integrated， 叫合併式擴音機。但係呢當然你玩得稍微高級啲啦，又分體啦，就叫前級同後級啦，係咪呀。好啦，咁中間嗰個就是信號線啦。咁然之後呢最尾呢就係守尾門嘅把關嘅，唔使講最重要嗰個啦，就係、是、真正喐動嘅震盪，有呢個物理嘅運動嘅而發聲嘅，即係嚟去震動啲空氣嘅嗰、那個，就我哋就係叫做喇叭，就頭先我講過啦，香港人就習慣叫喇叭。咁大陸台灣呢就叫揚聲器同埋音箱，台灣好似比較傾向揚聲器 speaker 啊嘛 ，speakers。咁啊，大陸啊通常叫音箱。但係音箱咧有個唔好處嘅，音箱我唔中意呢個字嘅，因為音箱咧好多時就係講你拆曬嗰啲單元，剩翻落嚟嗰個。 都是音箱啊， 都是叫音箱的，是不是啊？音箱的結構很紮實，不過那些單元不夠班都得的，是不是？這個音箱和那個音箱不是很混淆咯，是不是？所以大陸我不喜歡大陸這個叫法的，就是那個音箱。所以你要揚聲器呢，我接受。咁喇叭咧就係我哋香港人通咗嘅叫法啦。好啦，咁你手尾門呢、這個，咁當然咧由擴音機接去嗰個咧就叫做喇叭線啦。好啦，咁但係我話其實有五樣嘢組成咧，就係、是、第四樣啊，頭先嗰三樣啦，第四樣其實就係聆聽空間。呢、這個就係其實好多時咧操生殺大權嘅，就係、是、最緊要啦、啊、你個先天性嘅空間嚇、啊、長闊高有幾大，同埋咧你嗰個音響嘅處理啊，嗰、那個將聲音擴散啊、吸收啊、反射啊各方面嗰個特性啊咁樣，咁、呢個第四項。第五項咧，其實咧你話講得咩啲咧，你話我講得高調啲咧，其實就個聆聽者。唉，就係、是、你個修養同埋你個精神狀態、你個心情係嘛？即係如果你成日都係好煩躁嘅、好猛整嘅，或者成日好焦慮嘅，咁啊幾百萬嘅器材擺喺你面前，你坐落嚟啊，你都唔會好好咁欣賞啦，你都聽得唔好聲啦，係嘛？咁你個人咧就真係要心平氣和啊嚇，有咁嘅閒情嘅、啊、最緊要係嘛？咁同埋咧個耳朵要夠靈敏啊，或者你對音樂啊又比較有認識、有修養啊，諸如此類，諸如此類。咁呢個就聆聽者就係我哋叫第五元素啦，係嘛？ 咁而家應該有五點五元素喎、啊，你而家見到啦嚇，發燒到嗰啲咧。你就係有好多人已經係買咗我哋個老友啦嚇，買咗一啲工業嘅單位，咁佢咧就要將佢 第四元素咯， 第四元素嗱，嗰個你聆聽空間咯，我哋當係空間， 空間， 即係你 isolate 嚟賣嗰啲電啊各方面啊嘛， 啱，咁你咪係，其實嗰個電你可以賣第六元素，即係如果你咁樣計 埋個電啦， 當然接線咧，一般嚟講你都話當有好多好重視嘅，個電亦都好重視嘅，係嘛，同埋最後咧你嗰個調校啊咁樣樣啦，嗰個功力啊咁樣樣啦，係嘛，咁所以咧其實呢啲嘢咧，我之前喺我一個講音響嘅特輯入面咧，其實基本上都介紹過曬噶啦。咁但係當其時咧，就因為我自己未有個實踐啊嘛，咁啊唔夠膽亂咁講啦，係嘛？就係話而家頭先講嘅嗰啲實體嗰啲嘢，係一隻黑膠碟，一隻 CD 或者而家一隻 SSD。雖然 SSD 同 CD 睇上嚟其實你分唔出嘅嚇。咁啊，但係咧，其實而家咧好多人都話呢啲嘢將會好快脆成為歷史沉積。 事實上都會 係。係啦，嗱，點解係呢？就而家就由 Ringo 嚟細說從頭啦。 細說從頭之前，我哋仲講翻有兩個遺忘的實體，你都記得㗎啦。有一個咧就真係我爸爸嗰陣時啊，係嗰啲直情係磁帶啊。一餅一餅嘅，佢真係托咗部 TTK 嗰啲，唔知係咪 TTK 啊，話係 TX 嘅磁帶嚟嘅，打咗好短時間啫。我哇咁煩嘅，又要點又轉啊咁樣嚇，嗰啲就冇帶嚟嘅，其實可能係 嗰啲最靚嗰啲叫開卷式啊嘛。 係啊，直情一個 view 咁㗎，好過癮㗎，好即係好似嗰陣時睇落去好 high end 咁㗎嚇，嗰一樣啦。另外仲一個就同 SACD 差唔多時間嘅 DVD audio， 啱 DVD-A， 佢亦都係咁樣。咁佢哋兩個分別最多，除咗話佢可以多聲道重播之外咧，其實就係話佢嗰個嘅重播嘅制式，即係個取樣率，就係可以突破到 CD 嗰個24。 我啱 SSD 係啦， 都係一 即係突破咗24/96啦。我諗嗰陣時係嚇。 我諗應該係，咁當然頭先 1992都有 一樣嘢啦，就係話 CD 咧，其實應該係1981年咁上下嗰陣時係研製出嚟嘅，應該係 Sony 同係咪 Philips 一齊定咩？ 係啊， 兩個咁樣咧，就其實 LD 係行先嘅，即係大嘅雷射光碟睇戲咧係早過 CD 嘅反而， 但 LD 冇乜人要嚟聽歌嗬。 冇乜人聽過咁，咪睇演唱會咯， 係咯， 睇梅艷芳啊，睇鄧麗君啊咁樣咯。咁但係咧 ，CD 嚟講咧，當其時嗰啲嘅音響工程師咧，佢喺研發嘅過程入面咧，咁佢就定咗個制式，嗰、那個制式叫紅寶仔制式啊， 係啦， 啊叫 Redbook 嚇。咁個 Redbook 嘅制式咧，其實最主要嚟講咧，就係話係16 bit。即係比特啦，即係有咩？ 十 bit 同埋44.1個 kilohertz 嘅， 係啦， 啊，即係話佢嗰個嘅，即係大家如果好熟電腦應該知道啦，或者係熟呢個所謂電訊咁嘅嘢啦，即係話佢嗰個嘅字節長咧就係16個比特，咁同埋咧，但係佢嘅頻寬咧就係44.1個呢個千克 嚇 kilohertz 咁樣樣嘅，咁但係當其時咧就好多啲音響工程師咧就覺得，哇！呢個咧其實已經係完全係可以照顧曬我哋嘅人意嘅要求㗎啦，已經係好足夠嘅。咁當然亦都係優勝過黑膠碟好多啦咁樣。 咁但係事後頭先我都講過咧，佢出咗之後咧，就好多嗰啲黑膠迷咧，啊叫 vinyl 啊，佢哋嚇 vinyl 就係 vinyl 啊嚇。咁樣咧，那個 vinyl 嗰啲發燒友咧，佢就係細神劈完咧，就話誒冇可能啊，嗰啲 CD 淨渣到咧係不堪入耳。佢話同黑膠碟咧嗰啲叫無異味啊，嗰啲叫 analog 嘅味道咧，哇嗰種有血有肉嘅啊，呵氣如蘭嘅嗰種咁樣嘅，即係感覺咧。是冇得比嘅 ，CD 咧又乾又硬又尖又削，有啲叫數碼酸嘅味道咁樣樣，數碼酸嘅味道，不能聽嘅，即係呢啲係低級嘅嘢咁樣樣，咁啊拗咗幾十年啦， 其實呢個情況同大家由影開菲林照片， 係啦， 轉去影數碼照片嗰個階段， 係 因為我攝影又發燒啦， 發燒友啦， 哇嗰陣時喺初期啊，嗰陣時真係廿幾年啦，我諗即係接近啦，開始有digital機嘅時候都係高檔嘅，你睇落係佢係好鋭利、好清晰。但係咧，同你真係話係咩 Kodak Film 啊、Fuji Film 啊，完全兩回事嘅。 係啦，係啦。 即係同樣，而家大家可能有一啲就算好高解像度嘅相機，但係可能好平嘅。 嗯。 同埋一啲低解像度嘅相機，但係咧貴啲嘅咧，你自己都睇得出㗎，你喺個 mon 度睇得出㗎。咁即係嗰陣時嗰個叫過渡期啦，係咪？嗰陣時係有呢個現象啦。相對咧，而家我哋玩呢啲叫電腦音響或者數電腦訊源音響嘅咧。初段嘅階段我試過好多㗎啦，我 return 咗好多啦。我嗰陣時等喺美國買，因為美國有好多時係30天就 guarantee 包換嘅。咁我搵啲美國同事就帶過嚟，一試試咗15天唔得，即刻就去返，就蝕咗運費都去返嘅。當年都嗰幾代呢有幾個名牌子啦嗰陣時，咁都試過我都即場 return 返嘅。咁即係我哋啲唔係叫 high end 啦，我中即係中檔㗎啦咁樣，即係佢中檔都未突破到嘅，有好多時啊。 即係話比起傳統 CD 嘅播放， 係啦， 係嘛？即係佢將個數碼化之後，個效果咧，其實就係贏唔到 中檔， 就喺個 CD 機度播 CD。 冇錯啦，冇錯啦，冇錯啦。 咁但係你係講幾多年前啦？呢個十年前嘞喎， 差唔多十年前。 咪咯， 差唔多。 所以你就經驗豐富。 而家轉曬啦，而家轉曬啦。 而家咧即係經過好多呢啲咁樣嘅講得咩啲叫交學費即係你交咗唔少學費啦。 係啦，係啦。 即係我哋發燒友叫做咁，你不斷交學費嘅時期咧，於是就一路透過實踐咧，你又發覺。而家真係已經進步到咧，係可以超越，即係擺隻 CD 落個 CD 機度播。 以我個系統就係啦， 是 我係無 CD 化嘅音響重播嚟㗎啦嘛，你知啦我無 CD 化㗎啦嘛 咁我同你而家就真係好大分別啦，因為我而家咧。即係日日都仲喺度，唔好日日，唔好咁大聲。不過唔緊要，老婆唔聽呢個節目我好似琴日都仲買緊啊，定前日都仲買緊 CD。即係差唔多咧，如果你拉雲嚟講，每個月計啦，唔好咁誇張啦，差唔多一個月咧。即係都會買一兩次嘅嚇，即係你話有時兩個月啦，或者買一次咁樣啦。即係其實我買 CD 咧，都係我一個經常性嘅一個活動嚟嘅嚇，咁啊都係我嘅樂趣之一嚟嘅。 係啊係啊， 哇、 啊！ 周圍去挑選完之後買咗翻屋企，咁然後嚟去聽咁樣。咁當然咧又會睇雜誌啊，或者上網啊睇下啲碟評啊。啲碟評話啊，譬如呢、這個有啲人買舊碟啦即係尋寶啦，咁但係有啲買新碟啦，就哦呢、這個最新嘅演繹係嘛，所謂演六區街咁樣我最近譬如買一隻黃雨佳嘅即係香港嗰個女嘅鋼琴家咧，哇佢演奏好就拉克曼尼諾夫嘅一個鋼琴協奏曲，同埋普羅戈菲夫嘅鋼琴協奏曲，好新嘅呢隻碟。咁我見到我忍唔住買咗，咁啊翻到去。哇！一聽真係耳目一新喎，真係覺得非常之好喎！呢、這個年青嘅鋼琴家非常之好，咁就好開心啊！雖然即係你花咗譬如100蚊松啲，買嗰隻 CD 咁，咁覺得喂賺錢就我嚟咁用嘅啫咁樣。咁所以咧嗱，這個咧我可能最尾嘅時候我會翻到嚟咧，我翻翻轉頭會 challenge 你呢樣嘢啊！但係中間咧，我哋就唔係講呢樣嘢，中間我哋真係咧就同呢、這個啲觀眾啊聽眾咧嚟去介紹，究竟將呢啲所有嘅即係音樂啊數碼化之後。應該唔係咁樣數碼之後啊，而係應該點樣將佢哋數碼化嚇，而得到即係最大嘅好處。 冇錯，冇錯 啊！咁樣一陣間咧就你就慢慢同我哋分析咯，係嘛？ 係啦。 咁就但係你講一講你而家喺呢一方面咧，其實花嘅錢。約摸幾多度咧？即係昂唔昂貴嘅呢樣嘢？ 唔昂貴。如果將佢轉變為呢一個叫做 CAS 啊，其實要講講 CAS 嘅 CAS 咧，一般人講就叫 Computer as Source 啊嘛。係 啦係啦， 即係電腦作為音源啊嘛。 音源。 咁其實某個程度已經都變咗㗎啦，有好多人都唔使電腦啦嘛，係嘛？即係正如我哋傾開，即係你揾一部比較係近期嗰啲嘅 M 啊，係嗰啲嘅擴音機，佢可能已經內置咗好多嘅設備咧。你基本上一上到網呢 駁對喇叭，你已經可以聽到曬所有數碼音響㗎啦，係全個 即係有個概念啦。你係講緊即係我哋要花5000蚊啦，定係50000蚊啦，定係somewhere in between 嘅使費。 如果你話真係做到最基本最基本嘅，你有一個 iPod、iPad 啊、MP3。 是 加個耳筒你都已經係啦，咁嗰個就嗰啲梗係1000幾百都得啦， 1000幾百 咁嗰啲純粹如果你以嗰個定義計嘛，咁好啦，而家以當我哋 HiFi 級嘅呢，我哋梗係唔同啦，咁我哋當係 HiFi 嗰個角度啦，好唔好？ 我哋呢就遲啲返嚟呢再講清楚緊要花幾多錢啦。 OK， 仲去大型補習社上堂，萬人之師教嘅嘢等於萬幾人都識，仲點算係出眾嘅技巧啊？中文名师赵善谦博士创办的赵博教室，提供中小学各科小组指导，教学点位于元朗、太子、荃湾、炮台山，详情可上赵善谦博士 Facebook 专页或电3428-5444查询。 英国政府是负债13000亿镑，即是10几万亿港纸，加拿大政府负债6000亿加纸，即是40000几亿港纸。澳洲政府咁好，又成立未来基金，真係要未雨绸缪啦，人哋都係有负债2500亿澳纸，都係大概20000亿港纸。香港係资产净值啊14600亿，係等于香港 70% 嘅 GDP。你同我讲话要成立未来基金，第二我真係好想问你，而家啲錢都係擺喺外匯基金嗰度㗎啦，你成立咗未來基金點解會投資好咗？ 通向環球時事之門，真正言論門常開，逢星期二晚10点，劉家雄，香港建屋貸款有限公司特約，隨意門。